边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灯。几杯桂花酒，是谁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此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曾经在2012年获得第15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年度艺术家奖，并连续7天上演贝多芬全套32首钢琴奏鸣曲的奥地利钢琴大师鲁道夫·布赫宾德，今年将重返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并与乐圣贝多芬再续前缘。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大师在保利剧院与指挥家杨洋直棒下的中国爱乐乐团合作，演绎贝多芬的全部5首钢琴协奏曲作品。继续关注北京国际音乐节，继2016年唐璜和2017年小狐狸登陆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之后，本月的19号到21号，北京国际音乐节又将迎来一部全新的浸没式歌剧，由音乐节艺术总监邹爽指导，新锐作曲家王斐南作曲的浸没式原创歌剧《奥菲欧》将在三里屯太古里北区红馆为观众献上世界首演。这部享誉全球的希腊神话故事将以中国青年艺术家的解读视角，在21世纪首次以崭新前卫的面貌和北京观众见面。该剧的导演同时也是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邹爽表示，观众将看到一部特别的奥菲欧。 它的故事顺序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解释是有别于之前的一些作品的解释，不管从戏剧角度还是从这个歌剧的角度。我们的主题就是一个很编剧角度的一个大的主题，就是不要让过去先置于未来。我们讨论的这个回头是过去与未来的一个关系。我们没有重点的放到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我们考虑的是我们现在和周遭发生的这种变化对人类的科技革新和人类的后人类主义的这个产生。我们每个人都跟自己的社交网络有关系，我们跟这样的所有的多媒体爆炸的一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非常飞速发达的一个世界的一个联系，就人性和现代社会的一个联系。然后这种古希腊神话里面的大悲剧色彩是在这里面完全体现出来的。 继续关注文化演出，昨天晚上北京人艺的京味大戏《天下第一楼》开启了新一轮演出。这部被誉为新时期经典的作品已然是北京人艺戏迷的必修课，上演30年，总场次超过了500多场。《天下第一楼》首演于1988年，是金牌编剧何济平的代表作。在一座名为福聚德的烤鸭店里，伴随着一座老店的起伏，店里来往之人的命运写进了饮食文化背后的人情冷暖，参透了世间万象的酸甜苦辣。据了解，本轮演出将持续到本月28号。本月26号到28号，云门二团的舞剧《十三声》即将亮相2018年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9号到11号将登陆北京保利剧院。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只有4度，明天早晨气温更低，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依然是天晴气爽的好天气，阳光明媚，大气透明度较好，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5%。接下来欢迎您关注演艺全运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哇，今天可是个特殊的日子哈。 哎，今天是99重阳节啊。 对啊，所以呢，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要祝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重阳节快乐。 嗯，祝大家重阳安康啊。 对对对，是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部全新的音乐剧，它的名字呢叫《一生有你》。 哎，可能大家就会听这个名字特别耳熟啊。 哎，对啊， 好像这个从小听到大的有一首歌也叫《一生有你》， 是吧？这首歌伴随了你成长，是吗？ 哎，对，这首歌你大学之后才听到，是吗？ 哎呀，我一想这个就满眼都是泪啊。来，赶紧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谁呢？ 哎，我们先来请出导演于伟峰，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男一欧阳的扮演者赵印泽，欢迎您。 大家晚上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女一方瑶的扮演者陈希雅， 大家好。 嗯，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刚才爽也提到了哈，这部音乐剧的名字叫《一生有你》。那之前很多年前，其实水木年华组合有一首歌曲就叫《一生有你》，而且应该算是他们这个组合的成名曲了。那这部音乐剧和这首歌，或者说跟这个组合有什么样的关系吗？来，我们请于导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好不好？ 嗯，好。一生有你这首歌，其实在我的大学时代是听的最多的一首歌。然后后来，其实我说到这部剧跟一生有你的关系，就是很简单，其实就是由水木年华的卢庚戌他亲自，因为拿到了他大学当中的一个故事，做了一个小小的改编。然后他其实这首歌曲就是在大学的时候，通过自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和自己的一些事情来写了一首歌曲，然后到了现在，通过这首歌曲又发展成为了一个故事，把这个故事又做成了一个音乐剧。 哦， 其实我当时听到《一生有你》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就是我是那种很少会因为某一首歌然后感动，然后比如说一直在听，但是《一生有你》这首歌的确是我的这个音乐盒或音乐收藏里面循环播放的这一首歌。我是觉得它的歌词非常的动人，包括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对， 就是你会觉得，哎，尤其岁月这个变迁了之后哈，你越发听这首歌，你越觉得有感觉。所以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于导是不是也是一种感受哈，所以想做这样的一部音乐剧来表达这样一个故事呢。 嗯，我当时接到这个命题和任务的时候，找到我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感慨万千的，因为当时水木唱出这首歌在中国大地流行的时是2001年，已经过去17年的时间了。就那个时候，就像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中国大陆流行乐坛正在流行校园的民谣风。 嗯， 这个时候刚刚就是一些那个台湾民谣也好，外国民谣也好，正在大陆流行。这个时候，很多大学校园里面，你可以发现很多人拿着吉他在校园里面弹着。 是， 那个时候男生很流行在里面。那个时候不是说吗？什么，吉他一撸，姑娘全扑，就是那种感觉。所以说，在大学里有一个男孩子，就留着长头发 啊， 穿着喇叭裤， 是， 然后再来一花衬衫， 没错， 然后往树底下一坐 啊， 吉他一弹，立马就全校的女生都啊就为之疯狂那种。其实当时 卢根勋他们那个时候刚出道的时候，你也发现他们那个发型就是有点偏长的， 是 就是就是比我们现在这个流行的发型要偏长的，所以其实就是当时那种感觉。所以校园里面的爱情是最简单、最真实、最淳朴的，也最值得回味的。但是因为大学它面临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毕业之后， 对， 就很容易面临劳燕分飞的感觉。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毕业季的时候，往往是很多情侣的一个分手季，就是这么一种感觉。所以我猜想啊，我猜想有可能是卢根旭当时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有可能是从这样的一些故事，八卦了八卦了，有可能是从这样的故事里发展而来的。因为他确实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是，那个歌词真的写的是让人有点就特别能写到我们自己心里去。 对。 而且是你想，就是可能是过了若干年之后，你再去听那个词，还会觉得很有味道。因为为什么说多少人曾留恋是年轻时的容颜？ 对啊， 他一想了，大一到大四过去了四年，大四毕业之后，同学聚会十年了。哦，再唱起这首歌真的是感慨万千。 对对 对，但我相信可能这首歌曲对于我们上了岁数的几位来讲印象颇为深刻。但是比如说小赵啊还有小陈啊，这两位可能刚刚毕业没几年哈，对这种感觉似乎大概也许应该没有那么的深。因为刚才咱们于导在提到哈，就是当年的 喇叭裤之类的， 对对对，长头发啊，背着一吉他还说了一句顺口溜的时候，哎，我看两位有点面露这个难色，哎，好像没听说过这句话哈。哎，说说吧，你们在学校的时候，男生追女生或者这个方式和方法，是不是跟十几年前、二十年前都完全不一样？不流行男生坐在广场边抱个吉他唱个歌了吧？都流行什么呀？都聊 QQ 啊？不，这好像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是吧？ 不，零零后开始继续回来聊 QQ 了， 是吗？来来，我们先请赵印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你大学生涯当中最最开心的一段时光是什么呢？ 啊，其实我大学最开心的时光有很多，就是因为我个人特别的喜欢唱歌， 是， 所以大学其实我是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从表演转到了音乐剧。 哦， 对，我本身不是去专门学的音乐剧，是因为我们大学有这样一个专业，但是我很喜欢唱歌，所以说我就去。在军训的时候，就是开学的前五天之内，然后我就去考了这个专业，然后直接就转到了音乐剧，就特别巧。因为我考的大学也是我妈逼我去的，我本来也不想去，对，然后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巧，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能接触到音乐剧，我发现它比表演其实可能更适合我，因为它更全面。它对我来说，可能我长项的东西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我比较擅长的，所以说在大学我一旦接触到了音乐剧，然后排练一些经典的剧目啊之类，我就发现我越来越爱这个专业，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特别的有魅力。但是在大学呢，其实像一生有你这种的感觉的，其实在我这个年代真的是不多 不多了。 对对 对，因为现在嘛都是很快节奏的这种恋爱 恋爱也是这样了呀。 对对对，很就是像 小陈也在频频点头啊。 当然这是其实现在也会有一些，当然这还是分人嘛，当然也会有，但是大部分还是说比较偏快的，就是想在一起认识的时间可能比以前不像，就像刚才导演说的，现在穿个花衬衫穿个喇叭裤拿个吉他坐在树下， 谁也不会多瞅你一眼。 对，你大学的时候你看到都会觉得 这人怎么那么奇怪， 神经可能不太正常。对，就会觉得这完全不是这个年代该有的东西， 可以拍个抖音了。 对， 这倒是。 对，完全不是这个年代该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因为时代不同了嘛，但是这部剧我觉得表达出来的东西可能哪怕可能在我这个年代也会看了也会有感触，因为不管你的年龄是多大，不管你是什么年代的人，你都会有一些你可能曾经很遗憾啊很错过的这么一个人或者事情，当你去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感触。我觉得感触不分年龄不分时代也不分人，这种感情是很真挚的。对，就是可能在小时候童年特别就是没有任何外来条件的压迫的情况下的感情，其实是往往是 最真的。 对，而且在你回忆起来可能也是感觉会特别的 对。 谢谢。 哎呀，说了这么多，有很多的感触，有很多的情绪，也许就凝结在我们的这一部音乐剧《一生有你》当中。那接下来咱们先听为快吧，听听这一部音乐剧当中男主和女主的一首对唱歌曲《你的每一次呼吸》。 多想告诉你，我有。 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们二位的一首对唱歌曲啊，你的每一次呼吸。来请我们的陈希雅同学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首歌曲描写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在剧中 我们在剧中我跟男一号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已经就是面临着要分开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在剧中饰演的方瑶要选择跟前男友出国，然后他刚刚得知我要出国，并且在我没有告诉他的前提下，他突然得知我要出国，然后后面我们就唱了这首歌。然后这首歌每次唱起来的时候，我们俩反正在连排的时候，每次唱起来的时候就几乎就是会哭崩。 哇，为什么？就太让自己走心了是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每一次我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哭崩。然后我以前演别的戏别的剧的时候也没有过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会给人一种就是一种触动，或者是会让你想起来一些你以前的一些 往事。 可能是吧，我估计我是。 哦，那还不方便说。 还真是。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这种心态啊，就特别好玩的一件事儿。我前几天看一些也是网络上面的分享，我发现95后甚至00后都在那儿吵吵，说我年纪大了，我老了，我该怎么办。然后我突然在想，其实自己在大学的时候也认为自己是大的。我上大三的时候会认为自己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我的天哪。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才印泽也说到一个点啊，就是说可能无论是对爱情还是对生活，就是说这种对于感情的这种珍惜或者说这种感觉吧，我觉得不会说因为比如说是20多岁还是30多岁还是40多岁有所改变的。 对， 更多的是这个感情沉淀的到底有多深。 没错没错。那刚才两位演员也介绍了一下自己对于角色的理解，对于这部剧的理解，我们问问于导，那为什么会选择他们二位来出演剧中的欧阳和方瑶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呢？ 其实啊，这是一个，其实这样的，当初啊，他们俩我都没看上。 哟，那看上是赵爽跟高磊了吧？ 你二位是没去哈、可惜啊。其实当时在面试的时候，他们俩真的是不出挑，就是在整个那海量的资料里面和来面试的这么多演员里面，说实话就是美女啊，帅哥、啊、真的是 太多 很多，真的是很多。但是呢，我们从各方面权衡条件去权衡了之后吧，我们把他们那个面试的时候视频翻来覆去去看，我说，我不需要找一个年龄相对来说偏大的，就是不像一个大学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出现，我也不需要他们唱得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有的时候歌曲啊，我不需要你特别优秀的唱功，你不是飙高音，他需要一些是真挚的情感。所以他当时赵云泽来过来面试的时候，他最打动我的时候是他面试他唱歌那种情感。他当时来唱歌状态并不是很好，当时身体还不太舒服，他跟别人搭档一块唱了一首歌，还演了一段戏，他是那段戏他放得很开，他整个人状态很真实，我一看特别像我们当时上大学时候那种年轻那个状态。他其实后来我翻了视频，就是那种小状态，哎，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很真实。 对，很真实。然后当时是夏天的时候，然后穿那个就戴眼镜啊，然后有点年轻那种朝气的感觉，一下子咔，哎，我说这个好像可能，我说你再把那个录像倒回再看一眼，哎，我说那行，我觉得就是他了， 这感觉对 了，对，感觉对了。然后西亚当时是因为有另外两个对手实在是太强了。对， 西亚知道吗？他都不知道。 对， 之前还蒙在鼓里。 因为他当时他因为有的时候演员我们经过几轮面试，第一轮第二轮他有一轮他在，有两轮他没有在，因为我们经过另外一轮筛选了，还有一些朋友的一些推荐和介绍，当时有另外两个女演员现在是实力很强，但是还是那个原因，一看不像大学生。就首先从直观上我说这个不像，我虽然唱的很好，但是真的不像。后来我说我再翻一下吧，我说再想想看吧。然后当时是因为西亚当时有个特长，他会跳国标舞。 对，他是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嘛。 对，他会跳国标舞，一下就冲入我眼帘了。我说，哎，我说这个孩子可能

106.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演艺群会。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介绍的是音乐剧一生有你。 哎，我们再次请出几位主创人员哈，我们先来请出导演于伟峰，欢迎您于导。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剧中男一欧阳的扮演者赵印泽，欢迎泽。 大家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剧中女一方瑶的扮演者陈希雅，欢迎希雅。 大家好。 嗯，刚刚我们在上一时段结束之前听到的是剧中啊欧阳的一段独唱哈、啊，歌曲叫《模范情书》。听说这首歌还另外有一段故事是吗？ 嗯， 来问问我们的小赵吧。 对，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唱给方瑶的 啊， 但是因为之前的一些小插曲，方瑶的一个闺蜜呢，就是想戏耍一下我，然后她就给了我随便一个。的一个 BB 机的号码、 哦、 结果这个号码其实是我们学校一个老师的女老师的 BB 机号码。 哎呀， 所以我就把这首歌唱给了我们学校的那个 女老师。哎呀， 而且我之前还刚刚犯过错误，正在写检讨的过程中，然后我又给老师唱了一个模范情书。对对对、哦、唱了一个情歌，然后所以说就是很、哎 捅了大娄子了。 对， 本来写检讨书的变成了模范情书。 对，就是很尴尬、 哦、 据说这前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台词。 对对对，这个来一下啊， 来一下来一下、嗯、来一下啊。 好， 听听赵印泽的这一段独白。 先是电话响啊，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喂，你别说话，让我说。我是欧阳，这首模范情书是我写的，我要把它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啊，就是这个。然后这个完事之后我就要唱那首歌，然后唱到结尾的时候就是方瑶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就是我还没唱完的时候方瑶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就知道这个歌唱错了， 傻了就。 对，然后就后面就很一系列的事情，就是一条线，这是另一条这个剧里的支线，就出来了这条我和老师的一条线。对，就是很算是剧中的一些笑点担当吧。对，就是这么一个、哦、 就模范检讨书了。 对，就我就觉得刚才他说台词的时候有一点那种嬉皮笑脸，有点小贱贱的感觉，是不是？ 嗯、哦、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在学校里面好像那种特别乖的男生都不是最受大学生欢迎的，都是有一点点小坏的那种男生才是最受欢迎的。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于导当时也是考虑到了这些形象的问题，所以最后选了印泽。 嗯，没有，其实当时我们是看，我们记得我在90年代2000年初的时候看港剧很多， 嗯， 港剧很多搞笑的点啊，跟这有点类似 哦。 就我们很多港片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轻喜剧啊，它往往是这样的，就是在对女孩子表白的时候，就是有点稍微有点小不正经，又很可爱，不是很讨人嫌的那种，就有点那种坏坏惹人爱的那种感觉。 嗯， 他当时过来的时候，我是觉得他当时那个造型也是那个46分的一个造型，又符合当时、那个、 郭富城嘛，那是46分。 对，当时那个46分那个造型啊，一出来，哎，我说那个发型还是有点那个年代的意思，所以当时啊，我就还是选定了他。 啊，是。哎，那两位有没有特别去做一些功课？因为毕竟不是那个年代的学生走过来的，所以会不会去比如说翻翻当年的一些影视剧作品啊，或者是看看杂志啊，网络上查查一些资料啊，等等等等的。来，我们先问问小赵吧。赵印泽，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挺爱聊的是吧？ 哎， 啊，来，你做了哪些功课呢？为这个角色，你不会说什么都没做吧？ 来， 因为毕竟那个年代我刚刚出生，所以说演这个戏的时候一定是要做一些对之前的一些准备的。 是啊， 对，然后我会去我首先是会去找一些那个年纪的人去问一问他们的那个年代，他们的校园爱情，或者是一些他们那个年代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他们对于爱情的观念也好，或者是看法也好， 一些故事也好。 对，我觉得从真人的身上去找会比我去查阅，资料会 来得更真实， 更真实一些。 对 对 对， 更给我。 但是我基本上快被他烦死了，已经。 就天天问您是吧？ 对，其实那人就是我。 哦，好嘛，一些真实的故事哈。 对，不光是我，他有的时候他就突然之间来一条信息，哎，我看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导演，当时你们是怎么怎么样的？我说你看港片，我说港片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经历过的事情啊，说啊、哦、好，然后过段时间曾又来一个事情，导演我又看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你当年是这样的吗？我说是，就这样的。 哎，真是啊，这个非常好学的一个学生是吧？ 对，因为很多细节不一样了，就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上学，如果两个人想约个什么事儿，可能还得传个小纸条啊，但是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但是还传个小纸条。但现在你会发现好多小学生他都带手机。 当然了，你没听刚才他介绍的时候用到了 BP 机。 对， 哎，这就是当年的一个特色。 对，这东西我觉得搁现在的这个孩子们怎么着都想不到，说我要找一个人我还得先去寻呼到另外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给你转，甚至当时好像还有各种显示，哦，有那个 数字代码的，有汉显的，汉显贵买不起， 而且汉显就已经到了后期很高级的了，已经大致能告诉你我干什么事儿了，我还得给寻呼 按字收钱， 对， 还得速跟电报员按字收钱， 没错没错。 两位是不是都没太经历过那样的时代？ 嗯， 所以这些都得从一些比如说身边的人啊，或者说一些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身上汲取一些营养。 对对对，是。 我吧，我就是看一些，因为前段时间不是比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热潮嘛，很多人都去拍这些就是那种青春怀旧类的电影啊、电视剧啊、影视作品，然后我有看，就是重新去看《匆匆那年》啊，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我忘了，就类似的这样的影片，然后去找你，比如说像那个里边那种就校花类型的那种角色，他的感觉，但是方瑶这个人又跟普通的校花的那种角色类型又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单纯的傻白甜，他还是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他，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不太一样的追求那样的，所以其实也就只能大概的看一下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些但是演又不能完全按那种电视剧里面的傻白甜演。 你觉得方瑶身上最大的闪光点或者说最吸引你的一点是什么？ 那个词儿叫什么？ 什么词儿？或者说换个词儿。 什么词儿？ 大概形容一下吧，对， 就是他他不是那种单纯的，就是很温柔啊，然后那种校花级的那种， 很有个性是吗？ 对， 哦， 他，哎呀，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影视作品和舞台剧作品里面，就是女主的光环都很大，就非常的高大上之类的， 大女主 也很甜很美，性格很好，学霸级的人物，其实方瑶不是。他的性格来自于他的一些对家庭和对他自己的一些担当，他会对自己所有的事情会有一些选择性，因为家里给他很多，其实家里给了他很多的磨难，家境并不是很好，方瑶，然后后来上大学是因为得到前男友的帮助，然后呢两家就想良好并也好让他们在一起，但他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不能因为你对我好我就跟你在一起，但是他又想出国，又不得不靠他，又冒出来一个欧阳这么好的一个男孩子，所以他面临很多很多的选择，所以他是一个其实在身上背负了很多东西，所以他刚才说不出来，就我觉得很正常，他是一个很他的生活那个结构很复杂， 对， 对， 所以对他来说就养成一种非常其实脑子是很有判断的，他非常具有判断性，他之所以选择出国是他觉得他认为我就出国了，我就看到了，我才知道我到底适合干什么，你现在连一个出国的机会都不给我的话，那我不甘心不愿意，这是一个非常其实一个是一个很坚定的坚强的一个这么一个女孩，她当然因为这个事情她忍气吞声了很多事情，所以她是有目标有方向的。 对，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方瑶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独唱歌曲吧，《中学时代》送给大家了。 穿过运动场，让雨淋湿我羞涩的你，何时变孤寂？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我忧郁的你，有谁会懂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来继续介绍音乐剧一生有你哈。 嗯， 来聊聊音乐的部分吧。 对对对、哦、因为毕竟一生有你这首歌已经是非常火了，即使是说90后或者00后的孩子应该也都听过、啊嗯、因为确实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歌曲。小赵是在摇头吧？没有吧？ 听过听过听过、 啊、 必须的。 那剧中一些其他的歌曲是原创的还是说根据怎么样创作出来的呢？ 嗯，我当时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已经商量好了，我说这部剧的所有的音乐作品全部取材于水木年华的所有的歌曲，当然不是原版、 嗯、 我们经过一个改编。 嗯， 因为水木年华都是两个男生在唱，所以我把他们所有的歌曲改成了男版的独唱、女版的独唱、三重唱、四重唱，还有男女的对唱，也有男生的四重唱。 嗯， 所以把它我精心挑选了差不多将近20首歌曲，就水木年华最出名最好听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将近20首歌曲放到一部整个音乐剧作品当中、 嗯、 还要根据这个音乐剧当中不同的情绪、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地方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的转变和改变。 嗯， 对， 这版权谈好了吧？ 授权的，不是版权的这种、 啊。是是是，哎，那其实男生和男生的对唱的歌曲其实风格是不一样的。那么改成比如说男女对唱或者是合唱的一些作品，对于这个演唱者来讲，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呢？来问问小赵吧，在对这些歌曲的处理方面都做了哪些尝试呢？ 因为我认为这部剧的唱法呢，和我以前演的戏的唱法，我觉得应该有所区别，因为这部戏并不像一些别的剧来说，它需要你唱的那么的完美，因为它的感情是需要很真挚的。 你故意要跑调吗？ 不，并不是说故意要跑调，而是说就是不需要去做太多的去把这个我要努力的是要把歌唱得很好，但是这个好前提是在于这个真挚的感情的基础上， 而不是去炫技。 对，而不是、因为你纯属炫技的话，其实你只会给人留下一种好听，厉害，棒，但是它不会打到你的内心。而哪怕是我破音了或者是有一些微小的瑕疵的话，但是感情在这里的话，观众是不会从这个情境里跳出来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这个剧的歌曲来说最重要的一些。有一些欢快的歌曲呢，你要唱出这种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一些比方说我和方瑶的一些对唱，包括到最后我和他分别的一些对唱，还有我和他的前男友争夺他的一段三重唱四重唱，都是需要去用真实的感情去直接把这个声音打出来。 对，你要进入到角色。 对，而不是说情绪到那儿了，我还要想着我这个音，我要怎么样去唱，那就完全 炫技。 对，我就完全觉得那就是不对了，就完全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感觉就不是这么一部剧了，因为这部剧本来讲究的就是一个你最真实的感情、最淳朴的东西。如果你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加在里面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不对的。这是我觉得这是对 感觉就跑了。 对这部剧的最大的这个音乐上的感觉理解。 那好累哦，是不是每次每演一次都要失一次恋啊？ 失好几次恋哎、这一趟下来，这小心情谁受得了？ 他在上海合成的时候，我看到他哭了三次，三次合成哭了三次。 真是 有一次，后来我连排中断了，我上去安慰他，因为我说你这个情绪投入太大了，我从那个台阶上，我立马冲上去，我说你要控制。 所以应该下一部音乐剧拍应泽的故事是吗？估计也是很有故事的。 哎，其实我们肯定西雅也有很多故事，对不对？那对于这个演唱方面、表演方面，对吧？你还有哪些理解？因为其实音乐剧的演员真的很厉害，首先要唱。要跳还要表演，就是对于舞台剧演员，或者说对于光唱歌的歌唱演员、光跳舞的舞蹈演员，或者光表演的话剧演员来讲，都是太难的一件事情了，是不是？你是怎么完美的呈现的呢？ 就是本来我们这个剧里边所有的歌都是水木年华他们，都是水木年华他们已经发行过的专辑啊里面的这些歌曲嘛，它属于是流行歌曲嘛，然后但是我们把它收录到音乐剧里面之后呢，它就是肯定是不能按照流行歌曲那样去唱，它音乐剧最主要的还是要体现它的情感，所以不光就导演啊他们在做改编或者我们演员进行奥特创作的时候，肯定说是第一要是把情感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唱确实像应泽说的，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时候我的情感到了，那我不管是破音还是说我没有撑住或怎么样，其实它都不重要了，就是只要你的感情表达当时是合适的，是能够感人，能够打到观众心里的，那就是最好的。 对，其实感情的真挚是非常重要的啊。而且呢，其实在我们播出这期节目的同时，因为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这期节目其实是录播，在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同时，我们首轮演出的第一场就在今晚正在同步进行时当中，是吧？遇到 对我们现在正在演出。 对，那可以说全组上下也为了这部剧也是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哈。最后一点点时间，来几位也发出邀请吧，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去关注咱们的这部音乐剧《一生有你》。我们这边从小赵先来，好不好？来，赵同学。 《一生有你》这部剧呢，其实在我看来是一部非常非常 可以说是很走心的一部剧，它不会有太多太多的那种大起大落，但是它一定让你看了会想起你某个时段的那个某个人，然后你会觉得你会觉得原来其实一个事情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对， 每个选择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结果，这种感情或者是你以前碰到的人啊，经历的事儿啊，比方说没有在一起的人，其实不光是爱情，我觉得真的《一生有你》这部剧讲的不光是爱情，因为剧里还有很多的兄弟情也好啊，亲情也好，爱情也好，这些所有的情感夹杂在一起，其实都是对于每个人，可能每个人他这一辈子没有太多让他刻骨铭心的爱情，但是他有他让他刻骨铭心的友情或者怎样的话，都会给每个人带来都是直观的不同的感受。所以说可能这部剧演完台下都会哭成一片，但是每个人哭的理由 点不一样， 都是不一样的。对，我觉得这是这部剧在我看来是它的最大的一个魅力之一吧。 说得真好，倒是希望大家跟着小张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疯，一起闹。来啊，接下来是陈希雅夏同学。 我就很简短的说一句吧，就是如果大家愿意买票到剧场来看我们演出的话，我相信你能看到你自己的青春，就是你的青春里的方瑶在天桥剧场等你。 好，最后咱们遇到。 此处可以有音乐啊，配上音乐说会很感人。其实我也是我当时接到这个任务当时的想法，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20年前陪伴在你身边的朋友、亲人、爱人，是不是还在你身边？如果还在你身边，带着他一起走进剧院；如果他已经不在身边，那请你告诉他，我走进了剧院，去回味当时我们曾经的时光。谢谢， 说得真好哈， 都快哭了，真的 是啊，好感人。也希望大家伙能够有时间有机会走进天桥剧场去关注这部音乐剧《一生有你》。 哎，那我们也是在这个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访谈哈。 是的，那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水木年华的这一首《一生有你》。好了，感谢三位的精彩介绍，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